8:08，8月17号的朝头早星期二来到。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的千禧年代都有萧乐文在这里。早晨各位观众听众。疫情方面最新有一个被列做本地个案的。如果这样计就可能是连续大约超过10日的本地零确诊就或者是断缆。那就是关于有一个40几岁的女人在国泰航空的机场贵宾室那里是做事的讲她。那么潜伏期之内都是没有外游，都她本身是没有打到疫苗的。那就说她在15号星期日那时候就是发烧，那么是求医，那么之后就说她是确诊，都是验出有L452R 咧變種病毒株嘅，咁呢個究竟會唔會係佢工作嘅環境係佢嘅傳染嘅途徑之一咧？咁呢個都你點睇？歡迎打嚟18723111，我哋稍後都揾咧嘉賓同我哋傾嘅。嗱，另外啦，再見到話而家嚟自中風險地區嘅新冠疫苗接種者咧，如果驗到有抗體嘅話咧，頭先講到話打針啦，就可以咧減佢哋嘅檢疫期到7日呢一個措施啦，實施咗超過一個月啦。見到衛生署咧核下嘅聯合科學委員會尋日就開會，咁專家就推算咧，如果係檢疫期咧縮到係7日咧，就會走漏咧大概12%嘅患者啊，咁啊建議咧由中低風險地區的抵港者咧，即使是驗到有抗體等等啦，檢疫期都不可以縮到7日啦，咁啊最多咧縮到14日啫。不過呢個新建議咧就係、是、即係科學委員會啦，呢度係建議嘅，暫時未有一個生效日期嘅。咁至於之後啦，有個案咧，之前都喺美國啦，即係翻香港啦，就檢疫7日之後確診嘅外佣個案啦。咁啊，見到政府尋日都公布，美國等等15地區咧，將會喺星期五咧係上調為高風險啦。咁即係咧，嗰啲抵港人士咧，無論你有冇打針啦，都要係檢疫21日嘅。頭先講到15地方啊，除咗美國之外，好似仲有法國啊、泰國、瑞士、西班牙、孟加拉等等嘅。等等呢一啲嘅措施，同埋頭先講到一啲建議等等，有關於疫情嘅，歡迎打嚟18723111，亦都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一齊傾嘅，有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早晨。 先生早晨。 早晨，梁子超醫生，頭先講到喺機場航空公司貴賓室嗰度做嘢嗰個女人啦，咁講佢就係而家初步確診係新冠肺炎嘅。佢最特別就係佢本身係冇外遊啦，咁所以就列咗一個源頭不明嘅本地個案。你審睇初步嗰啲資料係咪都估計同佢工作環境有關係呢？個感染方面， 如果你睇翻最近不停唔同地方機場都有爆發咧，咁我喺佢喺機場環境度受感染，又寫喺貴賓室受感染嘅機會咧，我諗呢個係即係話應該係極高噶啦。咁尤其是咧，就因為我哋開始咧、那個機場咧嗰、那個轉機嘅安排咧，其實恢復咗一段時間。咁你好多轉機嘅旅客咧，係有機會咧係用呢啲咁嘅貴賓室咧，即係同本地啲係出發嘅人咧係混埋一齊啦。佢會唔會喺嗰度受感染咧？咁即係可能佢直接或者同事感染又去感染啦。咁而家我哋唔知啦。咁但係佢似乎佢星期五已經開始發病，星期日去睇。咁佢似乎係喺佢發病嘅前後逗留咗社區一段時間咧，我哋都要小心呢個個案會唔會引致社區嘅爆發。咁其實呢件咁嘅事，其實就係講緊我哋反映到咧，成個我哋嘅外防輸入咧，機場仍然係一個缺口啊！呢度如果我哋唔去真係重新去檢討，係點能夠將啲唔同風險嘅人士啊、唔同區域嚟，同埋點樣同一啲轉機嘅旅客點安排呢？嗰啲我諗要真係睇睇。同埋呢個個案呢，佢係冇清楚講到啦。嗱，佢冇打疫苗，咁即係話佢其實可能佢唔需要呢個職位打疫苗。咁佢可能入面呢係又係冇檢測嘅。咁你咁嘅情況呢，其實呢個一個明顯一個漏洞嚟嘅。我諗去航空公司啊，同埋去機管局都要真係去睇睇，因為呢啲咁嘅漏洞呢，其實足以呢係隨時引致一個大型嘅社區爆發嘅。因為我哋所有機場嘅機組人員，呢啲咁嘅機場工作人員呢，佢哋又唔同機組人去嘅第二度，翻到嚟呢，佢哋呢啲就機佢哋有檢疫安排嗰啲機組人員嗰啲，但呢啲係冇嘅，因為佢喺本地居住，佢哋一感染咗呢，而 而呢個 Delta 變種病毒發病可以好快嘅，你差唔多第二日咧可以將個病毒已經帶到社區嘅啦。咁變咗，如果呢啲咁嘅機組人呢啲咁嘅工作機場工作人員咧，如果佢有一啲嘅機會係接觸到一啲嘅外來嘅旅客咧，其實全部咧應該都有一個疫苗接種安排咧，同埋接種嘅疫苗咧唔係話唔需要檢測，其實仲要檢測。點解咧？因為如果你打疫苗之後咧，個病徵可能唔明顯，同埋咧。佢有機會咧，係嗰啲病徵咧係完全冇嘅。喺咁嘅情形咧，你一定係要靠一個比較密嘅檢測，然後先至能夠咧確保佢唔會將病毒帶入社區。咁其實而家嘅一個星期一檢咧，其實就算係對嗰呢啲咁嘅人員咧，其實都係冇唔夠密啦。起碼都要一個星期兩次或者三日一檢嘅。 嗯，但整體你覺得頭先話機場都仍然有一個嘅外防輸入嘅缺口喺度啊嘛，仲有啲乜嘢可以做咧？同埋因應今次呢一個嘅懷疑佢喺工作環境感染喺機場貴賓室呢個個案啦，喺入邊有機會爆發嘅機會有幾大咧？除頭先你講到社區可能有機會爆發啊嘛，但係機場呢一個貴賓室爆發嘅機會有幾大咧？ 嗱，而家嗰個機場入面，因為佢有咗病徵幾日咧，同埋仲有翻工咧，我哋要真係睇睇佢嗰啲接觸者嗰啲咧個篩檢出到嚟有冇咩問題啦。嗰度個傳播咧，其實都係相當嘅風險都相當高嘅，因為呢個 Delta 變種病毒咧，嗰個傳播性比以往嘅更加高。當然咧，嗱，呢個始終有個生物差異，唔係個個都係超級傳播者。我哋希望呢一個唔係啦。如果佢本身咧係始終咧，就係話係少部分人咧，喺一啲嘅，譬如佢喺一啲嘅小部分一啲嘅傳播環境咧，可能傳俾大部分人。我哋呢啲又真係睇彩數啦。你根本上咧睇得呢一個係咪一個高病毒量嘅超級嘅排放人，同埋佢嗰個活動咧係有冇啲特別高危嘅活動咧，喺嗰個地方產生一個大型嘅傳播啦。如果冇嘅話咧。咁我哋或者係發現得佢都叫做早咧，咁當然入面我哋可能都避過一劫，但係話如果你話佢真係話咧，喺一啲活動入面，我哋呢幾日入面喺個檢測度發現到佢啲，譬如話啲工作人同佢一齊做嘢人工作人員啦，或者社區度發現有其他個案咧，嗰、那個風險係急增㗎啦。 嗯。另外就想讲下啦，卫生防护中心辖下嘅科学委员会啦，寻日就开会，咁就话建议咧收紧中低风险地区入境人士嗰啲检疫安排，咁就话就算打咗疫苗有抗体都好啦，咁都系划一咧，最多都系缩到个检疫期最多14日啫，就唔会再落到去7日噶啦，就缩到检疫期14日，再加自行监察7日。呢、這、一个收紧嘅安排你点睇呢个？ 嗱，我谂呢个系迟嚟，但系咧都系必须嘅。不都係要小心呢，因為佢而家嘅所謂中風險地區呢，仍然包括咗全球絕大部分嘅國家地區啦。而呢啲嘅國家地區呢，有好多呢，其實個疫情呢，個 Delta 變種病毒呢，都係一路蔓延緊嘅。同埋有啲地方，尤其是東南亞呢，同埋歐洲有啲嘅個國家呢，其實疫情呢，係而家雖然冇包喺個高風險度，但其實個疫情咧，其實都係比較高咧，同埋咧開始咧係惡化緊嘅。咁佢都要盡快咧，係即係話一日發現問題嗰陣時候咧，可能要將啲重新分類咧，變成一啲嘅譬如 A 組咧，變咗佢哋咧就話一定係有一日啦，就算你都唔會縮減啦。因為點解咧？如果嗰度地方個風險高，我哋成萬倍嘅咧，其實佢只要係有100個人之中有一個。是有機會的潛伏期是超過14日呢，其實已經為我們社區帶來很大風險，所以變成一定都要及時是更正這些名單，將這些風險特別高的地方呢迅速是將放入這個 A 組那裡高風險那裡，就變成這個就比較穩妥一點的。那還有一樣東西，它是真的要去看下那個在機場做那個的抗體的檢測是不是真的做了，因為這裡呢其實是有個問題在這裡的，因為現在它的原因呢就是說你是做那個抗體裡面看有沒有打針，但是其實你實際上有一個問題呢，你現在的檢測呢大部分呢是分不到它們本身呢 即係話係感染咗啊，定係話係真係打咗針嘅？咁、除非咧，你話你係真係話知道個人打過邊隻針啦，究竟係核酸啦、啊，定滅活疫苗啦、啊，同埋你做啲特別安排嘅檢查，睇埋嗰個即係邊一種嘅抗體，究竟對 A 蛋白啦、啊，定係對 N 蛋白啦、啊？又要知道佢打針嘅時間距離大約有幾遠嘅，而家抗體水平係咪一個合理嘅水平咧？你先至可以真係話分得到。喺咁嘅情形咧，其實入邊而家佢嗰個機制咧，其實就未必真係足以分得到佢係咪有冇打針。同埋第二樣嘢咧，你如果啲人滯留喺機場咧，亦都咁多醫護人員同啲未檢疫嘅人士係抽血啊接觸咧，亦都增加機場嗰個交叉感染嘅風險。咁呢樣嘢可能佢真係要去睇睇啦。咁其實呢，如果係香港嘅居民呢，如果你喺香港係佢本身係打針嘅，打咗針嘅，其實講真呢，如果香港打咗針嘅，你就根本上就自己 check 返自己記錄，你知道佢根本上冇打針啦，唔使驗抗體去驗啦。第二樣嘢嘅就如果你喺其他地方返嚟呢，真係要睇睇下當地入面呢有冇一啲嘅疫苗護照啊，其他嘅核實機制呢，同埋都要警告所有呢啲嚟嘅人士呢，如果佢哋虛報呢，其實係一個刑事嘅問題嚟嘅。 頭先亦都講到話某一啲地方而家嗰個疫情都可能惡化緊啦，咁啊見到其實尋日就話收緊咗16個海外地區嘅一啲到港人士嘅檢疫要求，咁啊其中有15個就由中風險啦上到去高風險啦，咁見到政府都話考慮咗一系列嘅因素，包括嗰啲當地嘅疫情啊、檢測率啊、疫苗接種率等等啦。其實你覺得而家去調整一啲地方？去唔同風險嘅級別啦，你覺得嗰個反應夠唔夠快啦，同埋有冇一個客觀標準啦？睇到尋日有一個咁嘅安排，有十幾個地方係由中風險嘅去咗高風險嘅，呢一啲咁嘅安排，你又覺得點咧？ 嗱，佢呢個就肯定就係一定係慢咗嘅，因為實際上咧。我哋喺九號開始咧，就係將以前咧30個，即係話叫做高風險嘅地區咧，全部放曬係中風險咧。而家係放翻15個上去咧，咁呢個都係必須。但係就似乎咧，佢根本上咧，成個放寬由六月尾開始嘅放寬咧，其實入邊咧係喺個疫情爆發之下嘅 Delta 變種病毒爆發，喺好多地方都有數據，同埋香港自己都見到數據之後咧，佢仲不斷放寬咧。其實呢一個咧係一個極大嘅錯誤嚟嘅。我哋希望最近走漏嘅個案咧冇喺社區度造成爆發啦。但係呢啲咁嘅安排咧，其實有一個弊病咧，就係話你變相鼓勵咗啲人咧外遊，然後不斷咧有人而家係回流緊翻嚟嘅。所以其實呢個暑假嘅風險咧，我哋而家未過嘅，我哋都要迅速咧去處理咗嗰啲咧係而家仲係嚟到香港少過14日嘅人咧。其實應該咧係盡可能咧係將嗰啲譬如話你係仲有一段時間先至夠14日嗰啲咧係送翻去酒店咧係做檢疫嘅，避免就再有呢啲咁個案走入社區。當然如果你剩一兩日嘅第10日檢測都做埋嘅，咁你仲有一兩日嘅嗰啲你係無謂送翻去，咁但係嗰啲咧可能你都要再驗多次，以防佢有一個假陰性咧。咁其實呢啲我諗就係話一定係要適時咧係收緊好多地方咧嗰個嘅，譬如話呢個咁嘅檢疫嘅安排咧，尤其是咧而家嗰個 Delta 變種病毒咧，因為歐洲嗰個學暑假咧，你去本土嘅旅遊咧係橫跨好多個國家，其實大部分歐洲國家咧都蒙受嗰個 Delta 變種急速擴散嘅風險。而呢個東南亞本身咧，我哋最近嗰個 Delta 變種病毒咧牽涉嘅國家係遠高於而家去抌上去嗰啲病毒名單入邊嗰少數嘅，佢都要觀察住咧，甚至乎比較我哋譬如話一啲嘅西太平洋國家咧，譬如都我哋有時都叫埋東南亞，好似日本嘅疫情其實都唔係特別好嘅。 你點睇咧？而家有啲專家都話，因為 Delta 變種病毒嗰個嘅傳染性好高啦，羣體免疫都要重新再定義啦，即係可能打咗針，就算個高接種率都好啦，喺啲國家都未必有睇到話有羣體免疫出現。你自己點睇呢個講法咧？ 嗱，我哋所謂嘅羣體免疫咧，係要入邊個人群入邊咧。是他們有一部分人呢就算是暴露了一個病毒度呢都不會感染的。如果而家的 Delta 變種病毒去傳播那個一代呢是傳起碼5個可能至到8個呢，那你一定是要有我們80%到接近90%的人呢他是即是感即是接觸到都不會感染的。那我們才會有個群體免疫。但是調回頭呢，而家所有的疫苗呢 佢嗰個保障嗰個感染同埋傳播啲咧，其實大部分咧都跌到咧，即係話係低過50%啦。喺最近嘅數據，喺咁嘅情形咧，用現有嘅疫苗咧，其實全球都開始改變嘅策略噶啦。而家全球咧都係話希望利用呢啲疫苗去保障嗰啲。是尤其是啲高齡啊、長期病患感染咗有嚴重病嘅人，係要要求所有呢啲咁嘅人入面咧，都係要打曬疫苗，然後保障先可以真正保障自己，保障個醫療系統喺個爆發嗰陣時候能夠保障成個社會嘅正常運作，唔好令嗰個社會方面咧係產生一個即係話係好多人入唔到院啊，跟住有混亂啦、啊。有好多危機喺度，喺咁嘅情形咧，其實香港喺呢方面咧，其實個成個防控政策咧，其實都係要修改。我哋第一時間應該要睇下點能夠保翻我哋咧70歲以上同埋長期病患者嗰、那個對嗰個疫苗嗰啲誤解嘅，令到佢哋咧能夠即係盡快咧能夠打到針咧，我哋先至可以咧係有效避過咧。如果我哋真係話，是不小心令到有外防輸入出現問題呢，先至可以呢是保障到我們的醫療系統和社區。現在這件事呢其實就我們的進展是極之緩慢呢，其實政府在這方面都是要看。同埋以往那些呢或者得成人呢學校那裡的老師打完針呢，其實那些本身呢唔足以自己能夠防止到學校那個傳播，尤其是現在呢越來越多的數據顯示呢，連一啲細路仔咧，佢哋唔單止係容易被個 Delta 變種病毒感染，佢哋自己都變成一個咧係傳播源，又是一個跨家庭嘅傳播咧，喺學校係可能產生一個好大嘅角色。所以我哋喺重新開課嗰時候咧， okay. 我哋都唔能夠放寬我哋自己嗰啲嘅所有嘅防禦嘅嗰啲嘅學校入邊，我哋都係要小心，同埋咧冇必要嘅話咧。其實如果有啲課堂本來都可以喺網上授課嘅，點解我哋一定要強迫全部都要轉曬面對面呢？咁其實你政府都可能去睇睇，尤其是呢，如果你恢復太多嘅學生入面都係要喺學校五線呢，咁你變咗呢係唔單止增加學校嘅風險，亦都增加呢個社區上面五線嗰啲個食肆嘅啲擠迫嘅人流呢，係增加成個社區嘅風險。其實喺嗰個 Delta 變種病毒之下呢，我哋好多以往嘅所謂嘅疫苗氣泡嘅概念呢，其實基本上係爆破咗。因為個疫苗呢而家係仲有好好嘅保護，保護嘅嚴重病，但係就唔能夠靠人哋打疫苗嚟保護自己啦，一定係要自己盡快打完嗰兩針疫苗咧，先至能夠保護到啲嚴重嘅病嘅。 好，唔該曬梁志超醫生同你傾到呢度。梁志超咧就係呼吸系統專科醫生嚟嘅。咁頭先講到咧，包括就係衞生署下嘅聯合科學委員會啦，尋日有一個建議咧，就係話即係講就算你係打咗疫苗啦，有抗體都好啦，最多嗰個檢疫期咧都係縮到14日嘅啫。如果你係中風險啊、低風險呢啲地區，咁啊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啦，咁另外啦，講緊之前都講過就係嚟緊9月咧，即係新學年啦。教育局就要求咧，9月1日起，除咗學校教職員之外咧，一啲提供到校服務嘅人咧，都要至少打一支嘅新冠疫苗啦，包括校巴司機啊、跟車保姆呢一類，咁否則咧就要每兩星期咧係自費檢測一次嘅。可以請一位嘉賓同我哋講下有關於提供校巴服務呢一啲人士對於呢個安排係點睇？有公共巴士同業聯會副主席鄧子強，早晨。 早晨啊，肖乐明生。 早晨，邓子强。刚才讲到话9月1号起一啲保姆啊、校巴司机嗰啲就一系打针啦，唔打针就要自费去做检测噶啦，每两星期一次嘅。呢、這个听到佢哋嘅反应点啊？有呢个新安排嘅时候。 首先咧，我哋即系表明立场咧，我哋系完全即系支持去防疫，即系话要啲保姆或者司机。即係打針嘅，咁但係咧就嗰個過程咧太過倉促，因為即係只係一個月嘅時間都唔到就通知呢一個政策咧，咁變咗令到我哋咧，因為咧即係我要講講依家我哋現時面對嘅情況咧，就話我哋做學校學童嘅巴士咧就分咗兩種嘅，第一種咧就係嗰啲叫做學童私家巴士，即係你哋市面睇到黃色。小巴即係16座至19座嗰只，咁嗰啲咧約莫係有2000多架啦。咁而另外一種咧就係好大架嗰啲，即係嗰啲叫做非專業巴士，即係我哋 即係普通旅遊巴咁樣嗰啲。 係啦，旅遊巴嗰啲係啦，我哋嗰個批注咧就係叫 A03，即係學童巴士。咁咧呢啲批注咧約莫係3000多，咁即係粗略估計有5000車到啦。咁如果以一 一車保保計咧，就即係10,000人到啦，係咪？10,000人。咁但係佢呢10,000人咧，唔係淨係10,000人噶嘛，因為仲係好多係淨係做上晝，唔做下晝，有啲係做下晝。咁就算以前嘅話，嗰個政府補貼俾司機保姆咧，佢都係用一車乘四嚟計嘅，即係兩司機兩保姆咁計。咁我哋粗略估計啊，即係連埋 part time 啊，20,000人到咧。咁依家我哋睇到嘅情況咧，30%人都未有打針。咁呢個情況咧就比較即係喺我哋個行業比較特殊，點解係咁咧？因為咧做親呢啲校巴，尤其是黃巴嗰啲保姆或者司機咧，通常都過咗60多歲嘅。咁佢哋一般咧都係唔即係我唔知點解啦，我哋都好鼓勵嘅，即係甚至乎俾佢哋放假，或者係俾埋佢哋去即係睇。即係話佢哋有啲就話屋企人唔俾啊，有啲就話嗰個醫生即係話佢哋唔適合啊，三高啊，即係好多情況。咁變咗我哋睇到咧就好混亂啦。如果咁倉促，咁我哋只係要求咧就係話咧，即係俾多少時間我哋去即係理順佢呢個情況咁解嘅啫。 多啲時間要幾耐咧？如果真係要理順， 我哋要求咧就係即係起碼都2至3個月啦，3個月到啦啊，因為咧。依家嗰啲保姆咧，最主要咧就係佢哋同啲小朋友咧就好熟嘅。咁依家即係平均嚟講，好似譬如我哋公司咁樣，50個保姆有20個都唔做啦，辭職啦。咁我哋要揾翻呢一扎人嘅話咧，而喺一開學年有好多新嘅小朋友咧，大家唔熟嘅時候咧。就變咗有個危險性喺度啊！ 嗱，鄧子強啊，頭先你講到辭職嗰個情況咧，因為時間所限，我轉頭翻嚟揾你再講多一陣，係咪了解到嗰個辭職嘅情況？等你再講下先。轉頭翻嚟咧，就繼續有鄧子強同我哋傾嘅。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8: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拜登再次为美国从阿富汗撤军辩护，强调美国的使命从来不是为了阿富汗的国家建设，而是防止对美国本土的恐怖袭击。拜登在白宫发表讲话，承认事态发展比他预期快，阿富汗的政治领袖放弃并出走，军队又放弃，甚至不愿意战斗，但他并不后悔撤军的决定，说永远都不会有撤军的好时机。拜登强调，美国将会继续迅速而果断地采取行动，对抗来自阿富汗的恐怖主义威胁，警告塔利班不要阻碍美国撤走外交官和阿富汗翻译的行动。如果有必要，美国将会用毁灭性的力量去保护人民。美国亦都会继续为阿富汗人民、妇女和女孩的基本权利发声。阿富汗塔利班进入首都喀布尔之后，触发大批民众涌到机场，希望离开国家。混乱期间至少5人死亡。美国国会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形容，而家阿富汗的局势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没必要以这种方式发生。认为拜登政府撤军的决定为美国的声誉留低污点。另一名共和党籍参议员鲁比奥认为，问题并非在于美军应不应该撤兵，而是应该怎样撤出阿富汗，批评拜登的撤兵计划时间上肯定会导致混乱，而且不能够有效阻止塔利班死灰复燃。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说，拒绝透露美国是不是仍然承认出走的加尼是阿富汗总统，指出美方的谈判人员正是继续和塔利班接触，在安全的情况许可下，美军会继续在喀布尔机场进行外交工作。法国首都巴黎和大部分地区的购物中心星期一起要求顾客出示健康通行证，证明已经接种新冠疫苗或者对新冠病毒检测呈阴性。在巴黎，有民众说目前没有太多其他的选择，所以不介意出示通行证，但有餐厅的老板抱怨顾客要花很多程序才可以找到通行证的二维码，认为是浪费时间。 法国近期疫情反弹，七日日均的新增确诊人数由六月底不足2000人上升至近24000人。卫生部门又说，住院人数自六月22号以来再次突破10000人，当中重症患者有超过1900人。东涌日东二村美日楼昨晚被列为受限区域，政府朝早表示，截至凌晨2点，1609名居民接受检测，当中冇发现确诊个案。政府亦都派员到访受限区域内大约790户，当中大约110户冇人应援，政府会采取措施跟进。卫生防护中心正系调查一宗涉及 L452R 变异病毒株嘅新型肺炎初步确诊本地个案，涉及一名47岁女子，佢机场担任航空公司贵宾室嘅职员，女患者冇接种新冠疫苗。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86，日元109.26，瑞士法郎0.913，加元1.258，人民币6.475，英镑对美元1.384，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对美元0.733，新西兰元对美元0.703。日经平均指数报27,618点，升9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6.44美元，卖出1,786.9。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大致天晴，天气酷热。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Toby 先跟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和一架坏车了。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隔田村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水泉澳村。重复多次，就是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隔田村的快线有交通意外，排到去水泉澳村。咁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场的中线就有坏车，车龙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就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场的中线有坏车阻路，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潭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跟着黄大仙中心这一段亦都车多，排到龙盘苑，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着青龙头一段就行车缓慢，青山公路的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跟着碧堤半道一段车多，龙尾浪翠园二期对出，荃锦公路落返去荃锦交汇处，排到去芙蓉山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在希特拉的领导下，纳粹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浴火之中重生。有人说希特拉是民主投票选出来的独裁者，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有学者认为纳粹党的确是自1932年之后德国最大的政党，但其实从未得到过大多数市民的支持。 一连三集《历史二三事之与希魔共存》会带大家追溯希特拉怎样一步步踏上成魔之路。 今晚10点，港台电视31。 每个礼拜 五个名声， 这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起听节目的是迪斯 花茶，花香味的精油，你知道是花的副产品。今集花艺师主持就会详细介绍日常生活中还有什么花的副产品和他们的功用。 深夜1点半 FM 926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的节目是花花世界。 2021年8月17日，政府周五起收紧美国等16个海外地区到港人士检疫要求。 新增3宗输入个案，分别由瑞士、日本、马来西亚抵港。 任职机场航空公司贵宾室女子初步确诊，源头不明。 民众涌入喀布尔机场停机坪，联合国安理会商讨阿富汗局势。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头先就讲到有关于教育局啦，就要求9月1号起，包括咧校巴司机啊、跟车保姆呢一类嘅非教学人员咧，都要至少打一支嘅新冠疫苗啦，否则就要每两个礼拜咧要自费检测一次。头先咧就同有关于即系校巴业界嘅其中一位代表倾啦，咁佢就讲到话都有一啲嘅保姆咧会选择辞职啊，因为呢一个嘅安排。对于如果辞职嘅话，会唔会一啲本身用服务，譬如一啲学生啊、家长嚟讲，佢哋即係有啲影響咧，或者會唔會因為佢哋辭職而人手上面要再揾人嘅時候，成本要再加多啲，最終嗰啲加幅咧會落咗去家長度等等咧？你作為家長或者學生嘅話點睇？話對於呢個安排，一啲非教學人員要打針，否則嘅話咧就係要自費檢測嘅呢一個嘅安排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 嘅，繼續同電話旁邊嘅嘉賓傾啊！頭先咧就同你傾緊嘅鄧子強就係公共巴士同業聯會副主席嚟嘅，早晨。 系早晨啊，呢度啦。 系邓子强，头先你头先讲到就话喺呢个新安排之下啦，咁有啲人去选择辞职嘅。其实除咗选择辞职之外，有几多少人系会拣打针啊，或者系拣唔打针，又喺健康即系唔打针之下又可以做检测嘅方式。即系其实三样啫，一系佢哋就打针，一系就做检测，一系就选择头先你讲话又出现辞职嘅情况。分别有几多少人系咁做咧？ 其實咧，就選擇打針咧，即係話一般我哋依家業界咧，約莫係三成到啦，即係司機同保姆三成到啦。司機係多少少嘅， 但呢啲係打咗嘛，唔係因為出咗個安排而去揀打針。 咁但係完全一定唔打針咧，即係依家做緊咧，都起碼都三成噶啦。因為咧，佢哋即係話，因為最主要個原因咧，就係佢哋個人工咧，一般咧都係即係5000蚊留下啊。咁如果佢哋喺佢哋選擇嚟講咧，即係佢哋情願咧就唔做啦，同埋因為即係話佢哋自己覺得高風，但係我哋都鼓勵佢嘅。咁另外嗰三成咧，依家我哋仲係遊說緊佢哋打針嘅，即係包括俾佢哋放打針假，包括就即係其他嘅即係有可能嘅津貼啦，諸如此類咁樣。咁但係始終咧，佢係唔打咧就係唔打啦。咁頭先講到個人手方面咧，其實對我哋嚟講咧就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因為頭先講，如果家長同小朋友咧，佢都係信賴，即係話以往一直以嚟嗰個保姆姐姐佢嗰、那個或者保姆姨姨啦，唔係叫姐姐嘅保姆姨姨，佢個照顧啦。咁但我哋去揾人都唔係話喺一刻可以揾到嘅。咁我哋依家即係面對幾個困難咧，就係話你如果小巴嗰啲，即係黃色小巴嗰啲，佢依家疫情之下咧已經係少，即係自從即係話。唔翻學咧，已經係轉變咗個模式咧。我哋平均咧一架車咧少咗起碼30% 嘅小朋友噶啦。咁大車都更嚴重啦。咁如果我哋嘅收入即係大家拉雲計咧，都係10000蚊唔夠20000蚊嘅一架車嘅話咧，咁我哋點去負擔？即係喺公司方面點去負擔每個月嘅480蚊俾佢哋去即係不停咁去咧？就算我哋俾佢都係唔做嘅，即係有。confirm 咗差唔多20% 嘅保姆或者司機咧，已經係就算你俾錢佢去檢測，佢都唔做，因為佢都怕麻煩啊。即係嗰個情況，咁變咗我哋個要求，即係我哋係其實好鼓勵嘅，成個業界好鼓勵，我哋自己親自去同啲即係保姆司機遊說，叫佢哋打針唔怕㗎，即係冇問題，我哋都以身作則去做嘅。但係最大嘅問題就係、是、你點講佢都係唔做嘅時候咧，咁我哋只係要求就話喺呢個即係。咁闖住，我哋唔係嗰啲所謂食肆，你可以唔開門啊嘛，唔得噶嘛，係咪？即係有部分嘅小學生都要翻學噶嘛。咁我哋點樣處理咧？就係、是、希望教育局咧就俾多少少時間我哋去，即係重新去編排又好。如果真係做唔到嘅話，我哋唯一解決嘅辦法咧就係話同學校講，我哋只係有限度服務咯，即係真係冇辦法做到嘅時候，而嗰個政策一定咁嘅時候。我哋根本上提供唔到，亦都係 唯有做呢一樣嘢啫。 但所謂有限度服務，直接影響就係、是、如果即係要翻學嗰啲學生噶咯，都唔係淨係教育局係話即係有冇影響嘅問題。如果冇校巴服務，可能就對於一啲學生家長嚟講好不便嘅咯。呢、這個就 這個絕對係啊，但係我哋都冇辦法啦，即係真係做唔到啊嘛。即係都要俾個時間我哋啊嘛，就唔係話今日話俾你聽，我哋已經做好曬準備九月一號嘅翻學，而且依家個問題咧。最大的問題咧，佢翻學唔係仲係全日，仲係半日。個半日咧，我哋仲要喺集中喺即係中間段時間。以前咧就唔係噶嘛，以前放三點，有啲即係話咧，我哋可以即係話分批，有啲係放晏晝，有啲放三點，我哋可以即係話一架車去做四輪啊嘛。咁而家嚟講咧，我要多咗一倍嘅車，多咗一倍嘅人手，而係集中喺中間喺十二點至一點放學咧，我根本做唔到。系咪？ 我想知所謂有限度服務係少幾多服務咧？ 我諗起碼都少一半噶啦。 有冇同學校傾過咧？呢個又即係如果真係少一半服務嗰個影響， 我哋兩樣嘢嘅，兩樣嘢進行緊嘅。我哋約緊教育局啊，蔡麗蓮開會嘅。咁另外咧就係、是、會即係話我哋各個營辦商咧都會同學校去睇睇，即係話有咩辦法啊？例如我哋即係當然，我哋係真係好希望所有嘅保姆司機都打針，即係我哋係好鼓勵嘅。但係即係話無奈佢哋年紀太大啊，平均嚟講，即係我哋如果做黃巴啲平均嚟講都65歲嘅。 請人難唔難咧？如果真係佢哋呢批人唔想打針又唔想檢測，咁寧願唔做啦，揾其他人代替難唔難咧？ 我諗都要時間咯，即係都難嘅，好難嘅。但係即係如果有個時間，慢慢去適應，即係起碼俾我哋有個時間準備，有兩三個月準備，我哋慢慢揾人咯。都冇辦法嘅。依家呢個環境，即係根本依家做校巴，不論我哋都係即係講真句，真係完全冇錢賺嘅，因為底又少咗，那個資源用多咗，樣樣都多咗。咁但係即係話我哋係都唔係話純粹用個賺錢嘅角度去睇嘅，都係即係話用一個服務嘅態度去睇嘅。但係即係。你就算點樣睇，你都係做唔到，都冇得辦法。依家真係真係唔知點算。 頭先你話咧，即係會有啲資助俾佢哋做檢測啦。咁有啲人都寧願唔去做檢測啦。但係再之前一步，其實你話佢哋都擔心，因為身體嘅情況唔適合打針啊嘛。有啲又話本身可能有啲三高嘅顧慮，擔心自己未必適合打針，啲佢哋擔心啦。但係呢個係咪可以俾即係資助佢哋去睇醫生啊？真係簡單做一啲嘅身體嘅檢查，睇下係咪真係適合打針咧？呢個又冇可以幫到佢哋咧呢方面。 我哋做咗嘅，即係已經有部分嘅公司做咗，我哋公司都做緊，揾佢直情係俾錢佢去呢個睇醫生。如果佢認為適合打針嘅，但依一個問題就係、起碼有三成嘅人咧，即係30% 嘅人咧，係你俾資助佢都唔去做，因為佢怕麻煩啊。因為佢60多歲。你又要佢每個即係就嗱、醫生當醫生啦，佢肯去睇啦，好啦，話佢唔適合啦，咁就即係兩個禮拜檢測一次啦。咁我哋自己公司亦都負擔，即係各個公司負擔唔到一個月嘅500元，係咪？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就係話，你俾資助佢都嫌麻煩，每一次去做檢測啊，佢情願唔做啊，因為呢個人工唔係高啊嘛。 明。暫時除咗話。即係預可能有限度服務之外咧，有冇預可能都要啲校車嗰啲費用啊，都要加價，或者因為人手少咗，都要揾其他方法請人翻嚟轉嫁落去家長學生嗰度咧？ 加價冇用嘅，因為點解咧？其實你一加價，佢走一個兩個，你即係冇用噶啦。所以我哋都係唔主張喺呢一方面去做嘅。 OK， 但我哋主張就係即係話遊說啲保姆司機盡量去打針咯。因為其實呢一樣嘢對整體社會係有幫助噶嘛。但係即係話我哋都希望教育局係俾個時間我哋去適應咯。完全要住即講即做咧，我哋做唔到啊！我哋真係做唔到啊！ OK， 唔該曬鄧子強同你傾到呢度。 好。 多謝你。鄧子強就是公共巴士同業聯會副主席嚟嘅，講到因為個教育局之前有個新安排啦，話希望在9月1日起一啲非教學人員，包括係保姆、校車司機等等要打針，起碼打一支，咁否則嘅話就要自費每兩個禮拜做一次檢測。咁頭先就講到話行內都聽到話一啲嘅保姆咧有辭職嘅情況嘅，咁亦都影響佢哋人手啦，或者頭先講到話可能要有限度服務等等嘅。其實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电话旁边有吴先生，早晨。 系，我系吴博胜啊。萧乐文主持你好。 系你好，请讲。 咁我觉得咧，机场咧把关咧，一定系严谨嘅。你冇得话唔俾你打针，即系一定系要打咗针先可以服务嗰个机场嗰个客运大楼或者各样嘢嘅。 嗯。 咁你话老嘅唔打，喂，佢有时讲真，即系叫卸膊啫，卸俾政府啫。我又睇65岁，即系未有病啊，各样嘢，佢咁样话系冇意思嘅。仲有一个问题啊，萧乐文主持啊，我想讲通关啦。如果通关咧，其实啲老人家咧未打到疫苗咧，根本中央未必会俾过翻去深圳啊，或者粤港澳嘅。咁呢个嘢要带来咧，就话好似阿德权，我哋嘅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话斋。夠數我哋係會通關，如果你唔打嘅，一定係截咗龍㗎喇，費事惹將啲菌惹嚟惹去。同埋有啲老人家呢超過65歲呢，甚至老人已經又返嚟自己住嗰頭啊，將啲菌惹俾啲細路啊，咁呢個係唔可行，亦都係唔治標唔治本嘅。我哋中醫有個角度叫治標又治本，嗰種個體系呢令到香港更加繁榮穩定。即係你唔打嘅，好似起頭兩年幾嗰陣時候，有啲酒樓嗰啲咁嘅阿姐啊收銀嗰啲，我就唔打㗎啦，我打。但係講真一句説話，以衛生條例，即係好似以前未回歸嗰陣時候，一個疫症你就要打，如果唔係暈曬你，即係嗰啲梗係強硬，比較強硬啦。但係講真，市民政府係為市民好嘅。嗰、那個衛生條例，即係等你唔好啲疫症惹嚟惹去啊。同埋而家封咗嗰啲地方啊。都係有60-70人都唔 得嘅， 嗰啲咧相信有機會 係 滯留人士嚟嘅。 OK， 好啊，唔該曬吳先生，都係話頭先講到，起碼機場嘅地方咧就可以咧，即係呢啲工作嘅人士咧係高危咁，所以都係支持打針嘅。佢有個咁嘅睇法嘅。咁啊，另外一個咧都想同大家係講下，就係關於其實之前都講過有關於管制一啲積氣嘅膠餐具嘅計劃啊。見到環保署其實喺7月嘅時候都發表咗諮詢文件啦，咁就係推行呢一個管制積氣膠餐具嘅計劃。就希望可以源头减少一些即弃嘅胶餐具嘅，咁成个咨询咧就话系2个月啦，咁啊去到9月8日停嘅。咁嗰一个嘅咨询咧就话系会分2个阶段嘅。咁其中第一个阶段咧就系一啲发布胶餐具啊、饮管啊、搅拌棒啊。食用嘅即係譬如膠叉啊、膠刀啊、膠匙羹啊、碟啊呢啲咧，第一階段就係話，無論你係堂食又好啦，外賣又好啦，都係禁止呢一啲嘅餐飲處所咧係向顧客賣嘅。咁至於杯啊、杯蓋啊、食物容器啊、食物容器蓋呢一啲咧，就係第一階段咧外賣就冇禁，淨係堂食先禁嘅啫。咁啊，見到一啲環保組織咧，對於呢啲管制膠餐具嘅嚟緊呢個計劃咧，都做咗一個調查，可以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喺電話旁邊傾下嘅，有綠色。和平项目主任谭明林，早晨。 早晨你好啊。 早晨，谭明林，你哋我见你哋绿色和平之外咧，仲有好几个嘅环保团体都做咗一个喺连锁快餐店做嘅调查，可唔可以讲下你哋喺连锁快餐店度睇到呢啲即弃胶餐具用嘅情况啊，系点样啊？ 好啊，其实我哋今次一个联合发布系10个环团嘅，咁我哋今次做嘅调查咧就系去4间嘅连锁快餐店啦，去睇翻佢哋早午晚餐。其实堂食外卖的销售比例是多少啦、每份餐具的即弃餐具物料和数量是怎样的。咁然之后呢，我哋再乘返我哋喺国际性嘅一啲市场调查组织度攞返嚟嘅资料呢，推算到其实只不过係4大嘅连锁快餐店每年已经派緊5亿件嘅即弃塑胶餐具啦。呢、这个仲要係保守估计，因为我哋攞嘅 data 呢就係讲緊啊，我哋都 assume 佢哋每一个，即係假设佢哋每个交易只係一份餐咁样。咁所以呢其实都叫低估咗，但都竟然有5亿件咁多啦。咁、我哋又睇返啦，嗰5亿件入面究竟几多件係第二阶段管制，几多件係第一阶段呢？咁我發覺原來第二階段管制嘅咧，就係真係比較多，有成52% 係第二階段管制。 即係杯啊、杯蓋、食物容器、食物容器蓋，佢係外賣先唔禁啫嘛，即係講緊第一階段。佢其實堂食都禁㗎。 係啊係啊，但係其實糖食禁咧個 percent 係好細嘅，就睇翻得個廿幾個 percent， 同埋其實 generally 好多嘅地方咧已經糖食用緊可重用餐具啦。咁、其實嗰個難度咧就真係唔係咁高咯。咁而我哋睇翻啦，第二階段點解我覺得咁關鍵咁重要咧？就係、其實佢哋嘅體積都大啲嘅，即係嗰啲蓋啊、容器啊，咁即係其實含膠量咧都更加多啦，比一啲體積細小嘅嘢，咁其實政府都提過，即係塑膠嘅問題就可能佢會去到海洋啊，再分裂成微塑膠。咁我哋認為其實第二階段所管制嘅膠嘅即棄餐具咧，其實佢嘅禍害都幾嚴重嘅，會係啦。咁點解政府可以做一半唔做一半呢？就因為佢就話我第一階段就預計2025年啦，其實佢都冇 promise 㗎。跟住第二 最快2025年起， 係啦，最係啦。咁跟住咧就話第二階段點做呢？就話睇下點先，跟住我哋再研究，跟住再有個準備期嘅第二階段。咁其實我哋認為咧係政府唔需要有咁多所謂嘅準備期嘅，因為我哋有另外一個民意調查都睇到啦，即係中大嘅教授都做咗民調，其實市民對於走數咧係已經有意識㗎啦。咁有超過 50% 嘅市民咧，其實而家買嘢都會主動地其實我都唔要餐具㗎啦。咁但係咧睇翻業界咧，原來咧有差唔多一半質嘅餐廳咧，佢哋都聽咗之後咧，就唔覺就又抌翻對餐具落去俾佢。咁即係其實業界係講緊冇一個指引同冇一個意識我要去走數去做。而我哋希望今次政府真係可以 set 一個目標，就係2025年全面禁咗堂食啦同外賣嘅餐具，令到業界同市民都有個目標去追隨，盡快走數，保護翻我哋環境。 各位觀眾聽眾，對於頭先講到話管制即棄膠餐具，頭先就講到有環保團體都做過調查，見到喺一啲連鎖快餐店度用呢啲即棄膠餐具咧，尤其是譬如頭先講到杯啊、杯蓋啊、食物容器嗰啲咧，都用得幾多嘅喎？你又點睇咧？有冇你自己觀察到一啲尤其是外賣啊等等用呢一啲嘅塑膠餐具嘅情況咧？歡迎打嚟1872311嘅，繼續同阿譚永林傾啦。譚永林就係綠色和平項目主任啦。頭先講到你哋就希望2025年一次過係禁曬呢一啲嘅即係塑膠餐具啦。但係可能譬如業界又好，市民又好，都可能覺得需要一個適應期嘅。係咪真係一次過咁做好過分兩個階段做咧？又真係？ 咁其實咧，我哋十個環團聯合發布嘅2025年咧，係講緊一個目標，要做曬兩個 phase 啦。咁其實綠色和平認為第一階段其實唔使等咁耐嘅，2023已經可以做到㗎啦。咁而其實我哋真正要去準備咧，要去做多啲嘢咧，其實係第二階段嘅。咁其實同時間咧，聯合環團都有一個建議，就係政府係需要有資金啦，同埋資源啦，去投放發展可重用餐具嘅租借模式或者一個租借系統，係俾翻市民啦同業界去用嘅。因為始終你只係禁膠餐具咧，你係解決唔到香港個問題嘅。膠餐具變咗全部即棄嘅紙餐具，其實只不過係一個廢物轉移啫嘛。堆填區依然有咁多垃圾，咁所以我哋認為政府應該好好把握呢個機會咧，係建立一個可重用餐具租借嘅系統。又或者有冇啲資金去做，因為睇翻咧，好似加拿大咁樣啦，咁佢哋都係好快嘅。2019年就話我哋應該要減數。2021咧，其實已經禁咗一個飲管啦，同埋即係攪拌棒餐具，好似我哋 Phase One 咁樣啦。咁其實同時間咧，已經即刻好多新開發嘅租借餐具公司冒起噶啦，因為佢嗰個加拿大個政策係好 clear， 我幾多年要。淘汰乜嘢物品？我2030年要淘汰曬所有塑膠垃圾。咁一個咁清晰嘅指引咧，其實業界就覺得有商機或者市場有需要，所以佢哋就會投放資金。 但譚永林，我想問頭先講話租借啲餐具，與其你租喺間公司租借嘅餐具，點解我唔索性攞自己嘅餐具帶出街去用？ 咁當然係最好啦，因為其實我哋最鼓勵嘅都係大家自備餐具嘅。咁不過都聽到啲聲音就話即係出街嘅時候可能真係唔記得咗帶鍋， okay， 或者工作喺户外工作冇得做。咁所以我哋睇翻外國嘅例子咧，咁其實佢哋都會有一啲可重用嘅租借餐具嘅公司會冒起啦，因為呢一啲嘅政策啦。咁同時間睇翻其他政府好似新西蘭咁啦，咁佢就會都有一個基金設立咗。就係因為佢走數嘛，咁所以咧就會協助一啲科技啊或者商界邊啲去投入資源去發展一啲無數包裝咧，咁佢就會支持咁樣咯。 頭先另一點咧都講到你話即係想成個即係走數嘅即係走數膠嘅呢一個計劃可以早啲去實行啦。但係我見到有啲嘅譬如食肆又好都話如果要揀一啲嘅環保餐具嚟講咧，一來又比較貴一啲啦，二來市場上面嘅選擇亦都係唔多嘅。其實係咪真係準備得切咧？如果將啲時間係褪早啲，唔用一啲唔環保，即係譬如先講塑膠呢啲餐具，用一啲環保嘅餐具嚟講，市場上冇咁多俾佢哋揀咧？ 是的，这一刻市场是真的好像看落去没那么多这样，就是因为这些始终都是需要科技去研发去做的，而且因为政府还未有一个所谓的规限，所以市场就未出现了这个需求了。现在推出了之后，就是为什么环团会很着力讲可重用餐具才是最终的方式，而这个是很好的机会，就是希望商界是真的投资在可重用餐具的模式继续弯下去，而不是走执了又继续走回即弃那条路呢，其实就不应该是我们香港那条路了。 Okay. 是的。那钱方面我们希望政府都可以多些 subsidy 的，就是一些小店啊可重用模式他们可以资助多些才能达至真正源头减费。 多些津贴。另外呢我看到昨晚明报呢都有个报道呢就提到说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主席林正财都讲到说今年内呢就会全面去管制一些即弃塑胶用品提出咨询文件。包括呢就一些旅行装的木用品的容器啦、棉花棒啊、遮嗰啲嘅膠袋咧，都納入呢個計劃嘅。點睇下呢啲範圍？頭先講嗰幾樣嘅塑膠產品係咪都係常見？你哋關注一啲塑膠物品咧？ 都是的，其实呢他这个呢有些类似欧盟呢，我们欧盟在2019年其实都提出了的了，他就在海岸上找了最多的十种即弃塑胶垃圾呢之后就进行禁制的。那我们看回今次政府建议的这一类型的塑胶物品呢，其实都类似欧盟那边，那还有都是讲紧可能海岸都成日会常见的，或者我们成日都见到有些商場都會濫發的一些預遮袋啦，咁我哋都覺得咧呢類型嘅膠製品咧係需要禁制嘅。 嚴唔嚴重啊？喺香港見到佢哋濫發，或者頭先講話棉花棒嗰啲，係咪都係好大嘅污染來源咧？都係。 其實棉花棒就是即大家可能會平時都會用啦，咁但係即係可能忽略咗中間其實都係塑膠嚟嘅，都係用幾秒就用完啦。咁呢啲咁細小物件就好容易可以。流去海洋咁樣，咁其實影響就一定有嘅，因為睇翻歐盟其實見到嗰個棉花棒嘅數量咧，佢哋嘅統計咧，原來岸上垃圾到好多棉花棒咯。 咁、 又同埋商場其實遮到我都覺得好緊要嘅，因為其實真係行商場，可能經過商場幾分鐘，但係個姐姐都要攞個袋俾我，跟、 okay. 住就俾我著。咁我哋都好鼓勵大家會即係可能自己備一啲用過嘅膠袋啊，又或者自己有個雨傘袋啊，其實咁樣就可以廢收咯。 好啊，唔該曬，譚詠麟同你傾到呢度。譚詠麟就係綠色和平嘅項目主任嚟嘅，講到話呢啲即棄塑膠物品咧，係睇可唔可以慢慢減少啦。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 16个海外地区到港人士的检疫要求，其中15个地区会提升至到最高风险组别，只是容许已经完成接种新冠疫苗的本港居民入境，并且需要在指定检疫酒店强制检疫21日，期间接受多次检测。另外，卫生防护中心辖下两个科学委员会建议，从中风险或者低风险地区来港的人士，在指定酒店的检疫期调整为14日，另外加7日的自行监察。成播报道。 明报报道，明报获悉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副主任黄柳权将会在星期日访港，连同发改委、科技部等官员举行多场宣讲会。据了解，部分会议以闭门形式举行，出席者包括港府官员、立法会议员、商界代表和青年等。据立法会的日志，立法会宴会厅下星期一将会举行国家“十四五”规划讲座。如果黄柳权出席，将会是第一次有北京官员到立法会出席官式讲座。明报报道。 信报报道，中央修改本港政制之后，下届立法会议席由70人增加至到90人。立法会早前决定扩建位于天马的综合大楼，主席梁君彦昨日透露，扩建工程费用大约是11亿7000万，下个星期起申请拨款，最快2025年中前完工。他提到工程期间将会租用隔离的中信大厦三层，给45个受影响议员和秘书处作为办公室。信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警务处处长萧泽颐表明，维护国家安全工作是重中之重，应对本土恐怖主义地下化，警方对外对内都会加强措施，包括强化情报网，做到全民反恐反暴。国家安全举报热线7月份更加破纪录，收到超过3万条不同信息，去年11月以来累计接获信息超过15万，维持军装高姿态巡逻和调配便衣，暗中留意可疑人物等等，由城市警察肩负维护国家安全重要角色。星岛日报报道。 大公报报道，为了帮助香港的小朋友认识国旗和相关仪式，建立对国家归属感，培养国民身份认同，教育局决定向幼稚园提供上限为3000元的购买国旗和可移动式旗杆津贴。已经买了国旗设施的幼稚园亦都可以运用这一笔的款项添置或者更新相关设备。大公报报道。 《東方日報》報導，多個環保團體昨日聯合公布調查，推算四間大型連鎖快餐店一年派超過5億件即棄塑膠餐具。環保團體批評數字驚人，佔2019年當時棄置量的34%。環保團體斥責政府分階段禁用即棄塑膠餐具是懶懶閒，倡議政府一並在2025年全面禁止外賣堂食使用膠餐具。《東方日報》報導。 在社评方面，商报的时评说，本港疫情虽然受控，不过海外疫情持续反弹，变种病毒来势汹汹，最近新增的个案绝大多数来自境外输入，昨日就有一个机场职员亦都初步确诊，本地清零或者断缆。时评说，防疫抗疫绝对不能够因为疫情一时好转就放松，政府需要保持高度警惕，将严防输入作为第一要务，及时查缺保留，作出相应调整。商报时评。 成报社论，社会老弱一群或者有种种原因而未能够及时登记消费券。财经事务及库务局指出，已经有足够时间给合资格市民登记，不会延长申请期。社论说，派发消费券是开心事，而且延长申请期给有需要的一群，对早已经完成登记的市民并没有构成任何不公平。政府为什么不多谅解弱势一群，酌情处理，多一点关爱。成报社论。 大公报的社评说，香港一众反中乱港组织之中，支联会的资历最深厚，长期叫嚣推翻国家执政党的口号，不单止严重违反宪法，亦都触犯了香港国安法颠覆国家政权罪。社评说，支联会跨台只是时间问题，所有会员若果不主动退出或者试图负隅顽抗，面临的法律惩处必将会更加严厉。大公报社评。 信报社评说，站在北京立场，不在乎阿富汗由谁掌权，至关紧要的是掌权者承诺不包庇疆独分离主义组织。问题是塔利班再度掌权之后，会否重蹈当年过分激进施行苛政而失去江山的覆辙？新疆同佢接壤，能不能够有效打击恐怖组织，尚未有明确的答案。社评认为，塔利班同中国的关系仲需要时间验证。信报社评。 呢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狮隧影响到都几挤塞㗎。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隔田村嘅快线啦，而家龙尾就喺威尔斯亲王医院。咁另外一边亦都影响到沙砾公路啦，去返狮隧呢就挤塞，龙尾喺愉翠苑。咁重复多次啊，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隔田村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啦。咁另外一边沙砾公路去返狮隧都受影响，而家龙尾呢排到去愉翠苑㗎。咁揸车朋友留意啊，较早前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场中线嘅坏车呢就拖走咗。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沙田嘅污水处理厂。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马场中线坏车呢就拖走咗，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沙田嘅污水处理厂。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在嘉华国际中心。在九龙咯，龙翔道去荃湾，近住狮隧口由于有道路工程，而家龙尾在龙盘苑噶，就是龙翔道去荃湾方向，狮隧口有道路工程，龙尾就在龙盘苑。 在新界方面，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返上去大老山公路的支路就慢车，最主要阻了慢线，龙尾在科学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2021年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会在9月19号举行，投票时间由上午9点至下午6点，选举将使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投票人出示香港身份证后，票站人员会使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核实投票人身份，然后发出选票，请踊跃投票。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怎样加强我们基层的体育发展？香港学界体育联会董事会主席刘近丽娟 陛下说明不准人觉得体育堂不重要，因为这个是学生应有的。 香港运动医学及科学会的会长容树恒， 怎样可以在学校里面已经体育普及化，才可以有多些人给人家去选材。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2021年8月17日，政府周五起收紧美国等16个海外地区到港人士检疫要求。 新增3宗输入个案，分别由瑞士、日本、马来西亚抵港。 任职机场航空公司贵宾室女子初步确诊，源头不明。 民众涌入喀布尔机场停机坪，联合国安理会商讨阿富汗局势。 天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又讲到有关于走数，即是走塑胶全面话在最快2025年可以是禁一些塑胶餐具，之前有一个咨询文件，而家都仲做緊咨询的。咁见到环团的调查，剛才就听到话他们在4间的大型连锁快餐店计过他们早午晚市时段的堂食外卖即棄餐具的数目，就推算一年至少在这些地方是派了5亿件的即棄塑胶餐具等等的。你对于现在在一些食肆用这些即棄塑胶餐具，或者你自己平时会不会都有用开的呢？欢迎打你1872311 讲下你观察到的情况。另外都刚才跟大家谈到有关于一些校巴司机一些跟车保姆这些非教学人员，就说要在9月1号起，除非他已经打了至少一支的疫苗，否则就要自费做检测的。那这个会不会你都是一些业内人士呢？刚才同一位业内人士谈，他就说到话都见到一些保姆是选择了是辞职的，因为这个安排。欢迎大家打来1872311，电话旁边有李先生，早晨。 是，早晨，主持人。 是，你好，请讲。 是啊，我觉得呢，如果那些校巴司机呢，他们如果不打针呢，咁咪少人揸車嘅，對嗰啲家長真係會有好大影響㗎喎。 你最關心係因為你都係家長係咪？ 係啊，咁另外呢，就是有啲校巴嗰啲車長呢，佢哋咪好擔心，即係如果唔打針又要去做檢測，咁就每個月呢，我睇報紙話差唔多要1000蚊㗎嘛。咁但係1000蚊其實佔佢個收入，如果佢頭先各位嘉賓話佢哋每個月有5000蚊左右，咁其實你減咗1000蚊，你都仲有4000多蚊收入，但你好似調轉咗，就係為咗慳翻1000蚊，就連嗰4000多蚊都唔減。我又諗唔明呢個係咩道理，因為我都聽到好多人話，因為要檢測咧，要使1000蚊，咁就寧願唔做嘢啦嚇。咁得意嘅嗰條道， okay， 我真係唔明點計。 不過頭先嗰個業內人士去講到另一個考慮，就係話佢哋都擔心啦，佢哋自己擔心嗰個嘅健康問題。不過雖然而家都講話，其實即係可以即係可以問下醫生啊，係咪適合打針先至再決定嘅。不過佢哋頭先有講到話，始終都係譬如佢屋企人擔心，佢自己擔心，有啲咁嘅講法嘅都。 嗱，呢個健康問題咧，咪話有醫生如果證明咗係唔適合打針，咁我哋市民大家都會接受嘅。 冇錯。 咁但係我頭先聽到個嘉賓講咧，佢話 去做檢測咧，就嫌麻煩。 嗯， 我又唔係好明呢個道理，即係嫌麻煩嗰樣嘢，而家唔係叫佢日日去做檢測啊嘛，係嘛？兩個禮拜做一次，咁兩個禮拜做一次都嫌麻煩，咁即係我唔知嗰個麻煩嘅意思係咩？你去做一次嘅檢測都唔使，即係唔會用咗你全日噶嘛。 咁而家你頭先你話你係家長咧，咁你係咪都係本身個小朋友都係要坐校巴咁樣？ 係啊，咁如果真係嘅話，咁咪或者睇下會唔會，因為我覺得都即係你有人做，可能有一啲即係人會走出嚟，會即係都有呢啲生意。我諗即係等於嗰個時候有啲即係村巴咁嗰啲係嘛，接啲人翻去市區即係。做嘢，咁當然嗰啲好似唔係咁正規啦，咁但係而家有好多嗰啲即係軟件叫車嗰啲都好盛行，咁我覺得都可能會解決到。 Okay. 但我最唔明有啲業界人士佢就話個檢測費貴，同埋就麻煩。 OK， 呢樣嘢我真係諗唔明點解嗰個檢測費有啲即係佔你嘅人工係十分一或者五分一，咁就即係。话宁愿放弃份工，即系你话如果调翻转系即系占你份人工起码超过一半，咁你放弃份工我都觉得合理啊，即系唔系好明咯，即系唔知佢哋啲道理啲数点样计。 好啊，唔该晒阿李生，讲到有关于。剛才講到話校巴一啲嘅司機咧，同埋保姆咧話即係九月一號起，如果唔打針就要係就自發檢測嘅一個安排。咁佢自己作為家長咧，都話有啲疑惑嘅。對於頭先個業界人士嘅講法，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1 18723111嘅。另外想同大家講下有關於消委會，尋日佢哋嘅記者會嗰度咧都提及咧佢哋關注嘅唔同嘅點啊，其中有關於就係海外搬運啊，而家即係有一啲嘅移民潮啦，有啲咁嘅講法。咁啊，見到消委會都調查咗十幾間呢啲提供海外搬運嘅服務公司，其中就發現佢哋一啲報價嘅收費咧相差都超過一倍，亦都發現咧有一啲隱藏收費嘅情況嘅。咁呢個都可以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去講下，如果用到呢啲服務嘅時候，有啲乜嘢要注意咧？有消委會總幹事黃鳳賢，早晨。 早晨，蕭樂文。 早晨，黃鳳賢，講下海外搬運服務先。你哋收到嗰個投訴咪今年特別多定係點啊？ 今年投咗七個月咧，都真係比以前多咗嘅，咁都可以理解嘅，因為可能有好多人有唔同嘅考慮要去外國居住啦。咁而喺舊年亦都因為疫情嘅關係咧，嗰啲投訴比較少嘅，得三宗嘅啫。但係喺2019年嘅咧都有11宗，咁直到今年七月咧，我哋都已經收咗成20宗嘅投訴噶啦。咁所以咧就見到有呢一個上升嘅趨勢，同埋嗰個需求比較大咗啦，對呢個服務。咁所以我哋咧都做呢一個神秘顧客啦。就向15间唔同嘅呢一啲嘅搬运服务公司咧，就是去用两个例子，一个就搬去伦敦，一个咧就搬去多伦多，就做一个报价。咁我哋发现咧，就是嗰个报价翻嚟之后咧，首先咧唔系间间都会同你报价嘅，有啲真系唔睬你唔报嘅。咁但喺有报嗰啲嚟讲咧，根据我哋嗰啲预设嗰啲嘅要求嗰度去睇咧。其實咧，就若果係不論係倫敦或者係多倫多咧，嗰、那個報價嘅差距咧，可以差成1.5倍。咁譬如話去倫敦咧，個價錢可以由20,000去到50,000；去多倫多咧就更加貴，係50,000去到成130,000嘅。咁所以咧，就大家真係要留意翻下嗰、那個呢啲報價嗰方面嗰個嘅差距可以好大。咁另外咧喺個收費嗰度咧，其實大家可能咧以為咧一報咗之後咧就有個全包啦，就已經係一個固定嘅價格啦。咁但其實唔係嘅，因為個船運嗰個嘅不明朗因素啦，又或者係呢一個喺外國咧，其實咧因為住屋噶嘛，就唔係咁多係住 apartment 噶嘛，即係啲高樓大廈啦嚇。咁所以咧，佢哋有呢啲叫上樓卸貨嘅附加費嘅， 即係可能要行樓梯咁啊。 行樓梯啦，係行樓梯貨，同埋喺搬到上去嗰陣時咧，就可能就要幫你再拆嗰陣時候另外收費啦。咁仲有咧就係、是、最緊要大家要留意就係頭先我講嘅船期延誤所引致嘅存倉費，因為有啲嘅搬運公司就會可能會包你某一個嘅日數。咁但係有啲就完全唔包嘅，咁所以你每一日如果你延期一日嘅话呢，你就要畀多啲钱㗎啦。咁每一日计几多呢，咁其实真係要问清楚啦。咁仲有呢就係香港人呢就好忙㗎嘛，可能好多时都需要喺星期六日先至可以做呢一个上门包装呢一个服务。咁但係呢我哋都发现呢，其实有唔同嘅公司呢都会喺因为星期六日要开工呢就会收呢一个附加费㗎。 咁所以咧喺呢一啲重要嘅項目裏面咧，其實都會非常之影響個消費者最終究竟係要俾幾多錢。咁亦都因為咁咧，其實我哋都睇到好多唔同嘅投訴咧，都係因為咁而嚟嘅。 係。頭先你講話報價嗰度先啦，首先唔係間間都報啦，就算報嘅時候嗰個差距好大啦。但我想問呢個係咪正常？即係涉及嘅服務可能都有唔同嘅，佢派嘅人嘅人手可能又唔同。咁佢哋出嚟收嗰個價錢唔同，唔係正常咩？呢個 都係正常嘅。咁但係因為我哋想話俾消費者聽咧，即係你唔好假設咧間間公司提供嘅服務咧都係一模一樣，因為好多人會掉以輕心，覺得搬運公司都係差唔多嘅啫。咁但其實唔係嘅，因為佢哋裡面包含嗰个嘅服务嘅收费内容咧，可能都系会有唔同嘅情况出现。因为譬如话头先所讲，如果万一船期延嗰阵时候，有某一啲嘅公司，佢哋可能会包你二十日或者三十日，咁但系有啲就完全唔包噶嘛。咁所以如果你唔睇清楚嘅话，又唔警觉到船期可能会因为而家个疫情关系会有所有啲不明朗因素嘅话咧，咁你就会有失预算啦。咁仲有另外一个好重要嘅。另外一個重要的考慮點咧，就是嗰個運送時間啦。因為咧，我哋今次問完個報價之後咧，發現咧，其實嗰個時間上邊咧都差距幾大下噶。譬如話去倫敦有十間嘅預計咧，可以係由六個禮拜去到五個月。咁有一間咧就話佢船期正常可以安排附運嘅，即係隨時我都可以幫你運正常時間運到啦。多倫多都係。咁多倫多咧，亦都係由五個禮拜去到三個月。咁有兩間咧就話船期可以正常。咁點解會有啲公司會咁講咧？主要可能咧，我哋估計咧，就因為佢本身佢嗰個物流商咧，佢可能自己本身同一啲船公司，又或者有自己嘅船隊，所以佢對嗰個船期嗰個嘅掌控咧，嗰個時間咧係會比較好啲。咁當然唔代表佢係最短時間運到，但起碼佢嗰個掌控時間會好啲咯。咁呢一方面咧，如果消費者係好心急，將自己啲嘢要運去海外嘅話咧，咁就要留意翻呢一點啦。咁如果唔係嘅話，除咗錢之外，咁嘅時間上邊都係一個考慮嘅。因為我哋亦都收到投訴咧，就係人就飛咗過去啦，但係咧貨啊未到，有排都唔到，都唔知幾時到。咁所以咧就亦都會引起一個投訴啦嚇。 呢啲個案譬如佢個人去咗，啲貨又未到，有冇得可以索償咁樣嘅？ 其實呢一樣嘢咧，當然就係要個個投訴人啦，就要同個物流公司咧自己本身咧就要去跟進噶啦。咁但係咧喺呢一度咧，我都要提一提消費者咧，就對睇一啲條款嗰陣時咧，都一定要非常之小心啊。因為咧，不論係一個保險啦，又或者係萬一嗰啲貨物有啲乜嘢差池，又或者係最基本嘅有啲咩爭拗嗰陣時咧，可能有唔同條款咧，都係對個消費者嚟講咧係非常之需要留意嘅。譬如話呢一個我哋叫做呢一個叫留置權啊，留置權嘅條款。咁即係話咧，如果喺啲合約裡面有呢個留置權嘅話咧，萬一雙方有任何爭議，又或者價錢上邊個客未俾曬啲錢，其實個物流商咧就可以有一個法律嘅權力咧，就扣留客户嗰個托運嘅貨品，直到個顧客向物流公司俾曬所有嘅應該要俾嘅錢。 留置权即是留低个留，安置个字， 安置嘅字系啦，吓权就系权利个权啦吓。咁、 okay. 所以咧，啲物流公司如果有呢个条款嘅话咧，咁当然当佢哋去谂住卖嗰啲客嗰啲货品嗰阵时候，都要经过一个法律嘅程序，但系佢有呢个咁嘅权利咯。咁同埋就算系，喺个条款嗰度冇，但系若果喺普通法里面个船东。是有呢個權，係因為有呢個權利噶嘛，有呢個普通法嘅留置權。咁所以話，若果係啲物流公司同個船公係有自己個船隊嘅話咧，佢都可能有呢一個隱藏嘅條款。咁所以咧，消費者不論係嗰啲保險啦，呢個賠償啦，喺呢個留置權嗰方面啦，其實都真係要留意清楚，就係保障自己嘅權益咯。Okay. 因為全部都係自己啲身家財產嚟噶嘛。 除咗海外搬運，我見你哋尋日都有講到一個關於言語治療嘅一啲服務啊。你哋係咪就住呢啲提供服務嘅機構？都有一啲調查， 系啊，我哋去发信去咗54间提供呢啲言语治疗服务嘅机构去问啦，即系问下佢哋啲服务嘅内容啦。咁但系咧，其实咧得好少覆我哋，得一半覆我哋咋。咁所以我哋觉得咧喺呢个业界嗰个透明度嗰方面咧，都可以即系有需要改善。咁因为言语治疗其实是一个比较专门嘅服务，系提供俾啲细路仔啦，万一佢哋出现咗呢一个语言嘅障碍啦，又或者甚至系长者啦。佢出現一啲吞咽嘅障礙咧，其實都需要呢一啲嘅服務噶。咁但係咧，其實我哋個重點要話俾消費者聽咧，其實間間嘅機構咧，佢哋不論個師資啦、評估嘅方式啦、治療嘅方法啦， 都可能好唔同，特別係個收費咧，亦都會好唔同。咁所以咧，就千祈唔好以為又係大致上呢啲咁嘅服務中心咧，都係差唔多咧。咁就隨便揾一間，真係要比較清楚咧，先至可以揾一個真真正正適合你自己本身個細路仔，又或者自己屋企長者嗰個嘅需要。咁我哋亦都要提醒大家咧，其實喺師資嗰方面咧，而家香港嘅現行法例咧，就唔係話一定規定咧係有一個法例上面嗰個規管嘅，但個規管嘅上面咧，就最緊要咧就係、是要睇下究竟嗰、那個嘅治療師咧係咪呢一個香港言語治療師公會嗰個會員。因为佢都系经过咗卫生署认证嗰个嘅医疗专业注册计划里面嘅认证，咁呢一个都系一个好嘅方法去睇下嗰个治疗师本身嗰个嘅那个本身嗰个嘅资历，究竟可唔可以真系帮到你咯？ Okay, 即系言语治疗师嘅认证就系卫生署认可嘅言语治疗师嘅名册会员，其他就唔系言语治疗师嚟嘅，系咪咁啊？ 其他嗰啲就系未经过一个审核，又或者系符合某一个嘅专业能力嗰个嘅。執業，因為咧，我哋問翻啲25個機構裏面咧，其實唔係間間都有呢一啲有登記嘅言語治療師噶。 咁佢哋係咩咧？佢哋嘅資歷係嚟自啲咩？ 普通可能佢係受過其他嘅培訓，但佢冇登記嘅。咁呢啲就好難去評估到究竟佢嗰個資歷係有幾準確啦，又或者有幾可靠啦。咁雖然呢一個註冊制度係屬於自願嘅性質，但係因為始終都係經過呢一個香港言語治療師公會嗰度。去根據一套嚴謹嘅標準去評估過嘛，咁所以咧嗰個可靠性就會比較高啲啦。咁另外咧就係、是有好多嘢要留意嘅，因為譬如話評估嗰方面，因為好緊要，如果評估錯，可能你嗰個治療方法都會錯咗。咁所以咧個消費者一定要了解翻下啲標準化同埋非標準化嗰個嘅評估方式係講緊啲乜嘢嘢。咁而咧就會唔會揾多兩三個唔同嘅評估？去睇完之後，然後亦都係了解埋嗰個治療方法，然後先至決定究竟揾邊一個機構或者中心去幫你手啦。 另外我見到話有啲係套餐收費，有啲就係唔係套餐收費嘅。呢、这個你有啲咩發現 咧？其實咧就嗰、那個套餐收費嗰方面咧，因為有某啲機構當然就係、是、如果係套餐嘅話咧，就會平啲啦、啊、可能打個九折啦、啊，又或者係買四次就可能會再平少少，俾打個八五折啦咁樣樣。咁、但係咧喺呢一方面咧，我哋都提醒個消費者咧，首先第一，因為你可能你起初嗰陣時去用咧，就未必知道究竟係咪有嗰個成效，同埋因為呢啲治療都要需要一啲時間。咁當然起初嗰陣時你諗住買咧，就係、是、會平啲咁樣去買。咁但係咧，亦都要留意咧，有啲咧就係、是、若果你諗住中途去即係唔再去用呢個服務啦，有幾個機構咧都講到明咧，就係佢哋唔會再退款嘅。系啦，咁同埋咧就是、如果你取消嘅话咧，每一个机构咧可能佢嗰个嘅政策咧上面都系唔同嘅，咁所以咧我哋觉得咧呢啲仍然都系属于一个叫预缴式嘅消费啦，咁、所以咧就大家消费者都要留意翻下，因为如果你其实唔知道佢嗰个评估方法或者系嗰个言语治疗对你嗰、那个病患者嗰个嘅成效嘅话，咁你一买可能买12堂又或者买成24堂嘅话咧，咁可能咧又取消唔到啊。咁你就可能就嘥咗嗰啲錢咯。 好啊，唔該曬黃鳳賢，同你傾到呢度。黄凤娴就是消委会总干事嘅，讲到佢哋喺寻日记者会啦，涉及都有睇到唔同嘅调查。头先就倾到关于海外搬运啦，除咗话一啲报价上面咧有啲差异比较大之外咧，亦都可能涉及一啲额外收费，可能因为一啲船期嘅延误啊等等，咁可能有啲额外收费啦。你会唔会听过啲类似嘅情况咧？或者你身边有啲朋友用过类似啲海外搬运服务一啲咁嘅情况咧？欢迎打嚟1872311，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东涌日东怡村美日楼昨晚被列为受限区域，政府朝早话，截至凌晨两点，1609名居民接受检测，当中冇发现确诊个案。政府亦都派员到访受限区域内大约790户，当中大约110户冇人应门，政府会采取措施跟进。卫生防护中心正系调查一宗涉及 L452R 变异病毒株嘅新型肺炎初步确诊本地个案，涉及一名47岁女子，佢喺机场担任航空公司贵宾室职员，女患者冇接种新冠疫苗。 內地過去一日新增42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當中6宗屬於本土病例，江蘇和湖北各有3宗。新增的36宗輸入病例中，分別在雲南、廣東和上海等地發現。內地至今一共有94472人確診，單日新增一宗在上海發現的疑似輸入病例，沒有新增死亡病例。另外，內地新增17宗無症狀感染患者，全部屬於輸入病例。南韓過去一日新增1373宗新型冠狀病毒確診個案，再多6名患者死亡，累計超過226800人確診，2173人喪生。南韓單日新增病例比前一日減少183宗，事隔兩星期回落至1400宗以下。韓聯社報導，主要是受光復節假期檢測數量減少影響，昨日新增的病例中，社區感染病例佔1323宗，境外輸入病例有50宗。阿富汗塔利班进入首都喀布尔之后，触发大批民众涌到机场，希望离开国家。混乱期间至少5人死亡。美国国会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形容，而家阿富汗局势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冇必要以呢一种方式发生。认为拜登政府撤军的决定为美国的声誉留下污点。另一名共和党籍参议员鲁比奥认为，问题并非在于美军应唔应该撤兵，而是点样撤出阿富汗。批评拜登撤兵计划时间上肯定会导致混乱，而且唔能够有效阻止塔利班死灰复燃。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话，拒绝透露美国是不是仍然承认出走的加尼是阿富汗总统，指出美方的谈判人员正是继续与塔利班接触，在安全情况许可下，美军会继续在喀布尔机场进行外交工作。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大致天晴，天气酷热。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106点，跌71点，总成交金额74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13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07点，升1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44元，跌9.8，阿里巴巴177.3，跌3.1，友邦保险96.25升2.25，美团216.2，跌5.2，中国平安68.2，跌2.5，创科实业174.7，升2.8，中国移动52.25，升3.5，李宁90.25，跌7.5，港交所485.6，跌3.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86，日元109.24，瑞士法郎0.914，加元1.26，人民币6.479，英镑对美元1.383，欧元对美元1.177，澳元对美元0.731，新西兰元对美元0.701。日经平均指数报27557点，升34点。港金现价报16590元，升12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84.97美元，卖出1785.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咧，先同你讲翻啲交通意外同埋坏车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隔田村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大约4分钟之前就清理好，咁但系一带咧仲系非常挤塞，龙尾系排到去沙田路近住第一城沙沥公路嘅车龙咧就排到汽水厂对出嘅。重复多次咧，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隔田村快线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咁但系车龙咧都系好长噶，排到去沙田路近住 第一城，沙砾公路嘅车龙咧就去到汽水厂对出。咁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埔滘老围嘅坏车咧都系拖走咗，车龙就去到元洲仔。就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埔滘老围嘅坏车已经拖走咗，龙尾元洲仔。咁喺龙翔道咧就有道路工程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隧入口咧有道路工程，部分嘅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平石村。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隧口有道路工程，排到去平石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方向，近住大会堂一段挤塞，龙尾交易广场；东区走廊去柴湾，落翻去渣华道嘅支路咧，亦都慢车排到海丰园。咁喺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落去连翔道嗰条支路，即系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嗰条支路咧，就挤塞，龙尾去到奥运港铁站对出；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咁喺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嗰段咧，交通就回复正常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进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锦田公路高埗油站方向锦田。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你拿了公共交通费用补贴没啊？ 是的，又到16号可以拿上个月的补贴了。 补贴有效期是三个月，还有啊，直到今年年底，只要每个月的公共交通开支超过200元就有得拿，上限还加到500元。 知道了，补贴在港铁站、指定公共运输交汇处和码头的补贴领取站、指定便利店和超市，或者用八达通应用程式都拿到嘛。 FM 九二六，奥运第一台。 大家好，我是香港残奥之友黎文希，我希望点上一首《假使世界原来不像你预期》，为香港队打气。就算大家经历了很多困难啦，咁都唔好放弃，你身后有好多香港人支持紧你哋。 会没了期，终于会等到梦寐，全程在变迁，不敢你是你。 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 唯有奥运第一台。 我的心中有着你。 2021年8月17日，政府周五起收紧美国等16个海外地区到港人士检疫要求。 新增3宗输入个案，分别由瑞士、日本、马来西亚抵港。 任职机场航空公司贵宾室女子初步确诊，源头不明。 民众涌入喀布尔机场停机坪，联合国安理会商讨阿富汗局势。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9:39继续回来千禧年代，有萧乐文在这里。刚才有讲到有关于校巴司机跟车保姆这些非教学的人员，他们都嚟紧在9月就要打针，否则就要自费检测。另外也讲到有关于限制塑胶的这些餐具，讲紧是做咨询的，刚才有跟环保团体谈过的。你又点睇嘅？欢迎打嚟1872311。啱啱仲亦都同到咧消委会倾到有关于一啲海外搬运服务嘅投诉啦，同埋言语治疗嘅一啲佢哋做过一啲调查，发现唔同机构咧啲收费嘅差异比较大。咁佢哋都话咧喺个资讯透明度嗰度咧系要改善嘅。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电话旁边有梅先生，早晨。 系早晨啊，先生，咁多位好。 系你好，请讲。 我想反映少少，因为我本身都系做校巴司机嘅。 嗯。 咁首先我反映头先个家长先，因为约莫十五分钟，九点十五分钟嗰个。 系系系。 就应该系付费家长嚟噶。佢首先佢唔知道保姆嗰、那个，佢都系人嚟嘅保姆。 嗯。 佢而家学佢话即系扣1000蚊去做检测，4000几蚊。 嗯。 将心比己，而家4000几蚊搭车定食饭咧？ 嗯， 系咪啊？佢唔可以咁样讲啦。第二，佢话因为个个都要做嘢嘅，唔系话14日两个礼拜去做检测一次或者有咩问题，系咪啊？我哋个个要工作噶嘛，边有咁多时间咧？ 嗯。 咁另外我讲翻个实际个嗰个情况就系话，而家打咗嗰啲叫防疫针啊，或多或少唔系100%，点样都会有嗰个问题发生噶危险性。 即是你担心有健康 的风险。假如现在我揸紧车，我送货就没问题了。因为我车上所有都是小朋友和乘客。如果我有少少晕或者不舒服，那怎么办？ 如果有疫苗价呢， 有这样的机会率的、啊、 打完针 给疫苗价你放两天，那行不行呢？ 谁说给我听两天一定会发生的、 嗯、 很多时候报纸新闻都说十日八日后不知道的、 嗯。 如果你答正说两日后发生，我去打咯。 嗯， 因为好老实呢，讲实话嘅，我唔知呢啲政府高层有冇谂过，如果真系因为揸车司机突然间有少少唔舒服，唔系100%，咁如果个责任边个负责咧？ 嗯，如果事前打针前睇咗医生，睇咗你身体真系可能适合打嘅，都会唔会可能个担心少啲 咧？呢啲问题唔系话一眼望得出，一眼医生会知道噶嘛？好、嗯、多都做咗去嗰个医生顾问咗先再打噶，一样会。 嗯嗯， 最主要有啲人較為會肥胖少少咧， 係 唔係即時發生噶？ 嗯，明白。 係啦，我問題就係想咁樣講啫，即係最主要我係想講就係話，如果因為打針而引起嘅，咁邊個負責咧？ 嗯， 乘車係小朋友噶，嗰啲富貴家長唔該佢哋用一用個腦袋諗一諗啦。我哋打冇所謂噶，因為我哋幾廿歲打有乜所謂啫？嗯嗯，但系问题真系为己为人，如果有咩事咁点算咧？ 好，唔该晒梅生，担心佢哋担心下，如果真系打针，可能会影响佢哋揸车嘅状态。咁可能因为佢都话要揸揸车嘅时候载住啲小朋友啦，咁佢都担心呢个系危险之一嚟嘅。再谭先生喺电话旁边，早晨。 系阿萧生， 系你好，早晨。 素养大名， 系请讲。 主持好嘢，系喂，咁样啊，我今朝听见你访问嗰个谭小姐咧，我亦姓谭嘅，咁佢即系佢哋环保咧就讲咗几十年噶啦，但我50几岁仲未退休喺个食店嗰度，但系唔系大机构啊，咁都嫌弃话嗰啲买份嘢冚唪唥都个个掉晒落垃圾桶啊，仲系咩嘅？咁佢政府配合唔到佢啲嗰个团体咧，唔得噶，搞唔掂。我50几、60几退休，而家咧80几岁，唔敢唔讲大话。咁佢30几年点解都做唔到咧？都唔关我事啦，系咪先啦？吓，同埋咧，佢今朝有人讲过话，嗰、那个系叫咩？商场系嗰啲胶袋， 即系装遮嗰啲。 系啦，我 check 眼睇一睇咧，行过垃圾桶咧，即系落完雨啊，即系可能一两小时嗰个咩？嗰啲冚唪唥垃圾桶咧，門口兩個垃圾桶咧冇垃圾，淨係嗰啲遮袋嘅，你話幾多咧？ 係咯，所以就話唔好派咯，即係話可唔可以唔派？ 咁樣嚟計，佢唔係嗰啲公司係即係等啲員工冇咁辛苦啊，即係派個垃圾袋俾你，唔係嗰個遮袋俾你咧，等你唔使滴濕嗰啲地下， 即係唔使抹地嗰啲。不過而家有啲好似一個架咁樣，就擺啲遮落去喺度揈下揈下，咁就可以乾。嗰啲都好似係咪相對環保啲啊？起碼唔使用塑膠。 嗰啲係少量商場啫， 嗰 啲佢多數咧就係輕啲嘅本錢咧就係、是。俾個遮袋俾你㗎，有人喺度派啲，咁、我都唔會話嫌佢啊。最重要咧，佢而家環保團體咧，你10个团体，再加多30个团体都唔得，你唔配合政府一齊搞咧，冇都咩咁。所以希望你哋櫃台宣傳多啲。 OK， 好啊。 我以前咧有翻工咧，聽唔到你櫃台嘅節目啊。我而家呢6、7年內咧，多數喺屋企嘅，朝頭早。聽到自由風， 好啊！ 夜晚誒再有節目。 OK， 好啊！多謝曬譚生，多謝曬譚生嘅支持。先聽一節1分鐘熱度。 一分钟阅读，主持陈凡，制作张凤平。 本来我重读《父后七日》呢本书，是想找到安慰朋友丧父之痛的说话，结果最后发现其实这种伤痛根本就不可以被任何言语去到减少。 作者刘子健1980年生于彰化，在成为作家之前，他是一个采访作家的记者。他在作者简介说，如果问他最喜欢写什么，他会借村上龙的话回答，我喜欢赶快写好出去换。他这种贪玩的性格在处女作《父后七日》里面常常都体现到。 例如好不容易地完成了七日的丧葬仪式，大家因为不想气氛太沉重，所以就发起夹钱买彩票，揀的号码分别是爸爸断气的日期和时分，还有火化场的排队号码等等，结果真的中了几千元。大家平分奖金的时候，有人就说特别号码是53，大家都拍晒大髀，好懊悔咁样话，点解会冇买呢个号码呢？刘子杰就话，可能喺潜意识入面，53对我哋都系太难接受嘅数字，我哋太唔愿意再记起爸爸你走嘅时候只系得53岁。 丧礼完结之后，翻到台北，佢同几个朋友喺喧闹嘅酒吧见面，饮到半醉，先轻描淡写咁吐出一句，忘了跟你们说。我八卦了。这些老朋友又惊讶又心痛，他若无其事地说，没关系，我也经常忘记。就例如某次当他坐在飞机上面，看到空姐推着免税烟酒走过，他心里面跟自己说，等阵入境前记得要帮爸爸买一条烟。这个只是闪过半秒钟的念头，就令他喊了1.5小时。 所以或者我根本就不需要懊恼怎样去安慰我那个刚刚丧父的朋友，我只需要等他静静地悼念，等他的情绪找到宣泄的出口。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父后七日》，作者刘子杰，由宝平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 天气年代主持萧乐文。 关于一个国际的议题，见到阿富汗的局势大家都非常留意。阿富汗的武装分子塔利班在星期日15号就入到去首都喀布尔那里，是接管了总统府。见到总统加尼都据一些内政部的官员所说，已经 是逃离了阿富汗。亦都是见到今次的阿富汗是被塔利班是重奪啦，叫做咁啊，嗰、那個速度咧，外界都係話係非常之快嘅，因為見到話喺8月6日啦，塔利班就攞咗首個首府以嚟咧，用咗10日啦，就已經攞咗咧係大部分嘅首府啦。咁然後咧喺首都喀布爾亦都係被形容係不費一兵一卒咧，咁樣就係入到去入面嘅。咁啊，亦都係之前有啲嘅美國官員啦、情報官員咧都透露就係預計喀布爾可能喺8月10日起計咧，仲話最快90日淪陷啦。見到個速度咧係明顯快好多。見到咧美國總統拜登咧喺白宮嘅發表講話啦，就話承認事態嘅發展咧係比佢預期快。阿富汗的政治领袖放弃并且出走，军队也放弃，甚至不愿意战斗，他就说是不后悔撤军的决定，也都说是永远不会有撤军的好时机。他也说了，拜登也说了，美国会继续迅速而且果断地采取行动对抗来自阿富汗的恐怖主义威胁，警告塔利班就不要阻碍美国撤走外交官和阿富汗翻译的嗰啲嘅行動啊，咁啊見到有幾幕嘅畫面咧，好多媒體咧都有係報導到嘅，就係有啲嘅阿富汗嘅民眾咧就湧入到去首都機場嗰個停機坪嗰度啦，希望可以係逃離阿富汗啦。咁啊見到有一啲嘅人士都係爬上嗰架飛機嗰度啦，咁後屘亦都話係有目擊者啦，據報咧就話係見到一啲人喺個飛機上面跌咗落嚟咁樣嘅。呢個都可以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係講下成個阿富汗嘅局勢啦。有香港智明研究所研究總監許晶，早晨。 系主持人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早晨许晶，见到而家阿富汗 塔利班咧就佔領翻首都喀布爾總統府啦，見到呢個隔咗二十年再重新控制翻阿富汗呢個地區，你見到而家塔利班嗰個態度係點樣啦？或者因為我見到佢就話對啲民眾就話唔會傷害無辜平民嘅，你點睇佢哋而家呢個取態咧？又 嗱，我諗所謂唔會傷害無辜平民係從兩個角度啦。第一個角度咧就係、是、從呢、這個2001年去到依家剛好20年啦，咁就塔利班我哋唔好將佢理解成為一般嘅即係極端嘅武裝嚇，甚至冇係恐怖分子等等，因為喺2001年之前咧，起碼佢哋係被部分嘅穆斯林國家承認嘅一個正式嘅政權嚟嘅，即係其實佢哋係有自己嘅政治理念啦，有佢哋嘅一個管治根基啦，甚至冇佢哋自己本身都係屬於呢個阿富汗嘅主體民族，即係普什圖人咁樣樣啦嚇。咁即係同當地嘅部落啊，各個方面其實佢哋係有一個社會聯繫同政治理想，而唔係一種純粹嘅即係所謂匹夫之勇啊等等。咁而喺今次呢、這個對於佢哋嚟講叫修復嚇國土嘅過程咧、其實佢哋都盡量係同你話係阿富汗即係、就是、美國同西方扶植嘅政權咧，都係用一種談判同埋希望對方投降嘅方式咧，咁就盡量兵不血刃嘅。其實唔係淨係首都嘅，之前嘅一啲大城市同省會咧，都係用同樣嘅方式。咁所以咧，喺直接喺個戰爭入邊損傷平民咧，佢哋係盡量避免咧，似乎係佢哋一個根本嘅策略。咁但當然啦，佢哋建立咗呢個伊斯蘭酋長國之後，咁佢哋喺管治方面係咪好似即係二十年前咁？在外界睇嚟比較極端咧，甚至乎係對於某一啲嘅性別或者係宗教嘅族群，佢係比較強悍嘅手段咧。咁嗰個就另外一個層次啦。咁嗰啲從外界睇嚟咧，都可以係某一種程度嘅傷害嚟嘅。 但你自己預期會唔會係用翻好似96年至到2001年期間塔利班統治阿富汗嗰陣，即係譬如有啲就話會禁止啲人民睇電視啊、電影啊，婦女亦都係唔准翻工翻學啊，或者出街又要男性陪啊，呢一類嘅限制會唔會再重現翻咧？其實有 嗱，第一就坦白講我諗人權佢唔係一個非黑即白嚇或者咁樣嘅狀態嘅，即係都分開唔同程度、唔同層次嘅。哪怕係我哋認為同美國關係最緊密嘅一個穆斯林國家，當然就係沙地或者叫沙特阿拉伯啦，係咪？咁如果你有留意新聞咧，其實係近年佢哋嘅女性咧先至被揸車嘅啫，以前佢哋係唔可以有駕駛執照。咁所以我諗係唔同嘅宗教、唔同嘅民族，咁佢哋當然喺即係處理呢啲問題上面咧，有佢哋獨特嘅一個規範。咁但係有啲基本嘅人權，譬如係人身安全啦，譬如當然最出名嘅就譬如馬拉拉事件咁樣，就係、是、女童有冇一個受教育嘅權利啦嚇。我諗呢一啲咧係更加係受我哋去關注咯。至於你話日常生活上有冇某啲細節係受佢哋個宗教個律法去規管，從而去體現出一啲性別上嘅唔平等啊，或者人身自由受到限制咧。咁我諗呢一樣嘢咧，就好可能係唔能夠完全避免。 我都想你譬如簡單同啲聽眾講下咧，其實今次睇到塔利班啦，由唔同嘅首府入到去即係喀布爾嚟講，嗰個過程都未有太大嘅阻礙啊。嗰個原因係在於本身阿富汗嘅政府軍嘅問題啊，定係本身啲群眾對於塔利班都有相當嘅支持度啊，定係點樣咧？可唔可以簡單講下呢、這個？ 嗱，呢個問題小弟都有啲反思嘅，因為喺2001年之前啦，係嘛？咁我哋咧就主要都係透過所謂國際媒體，其實都係英美媒體，係即係英文文字嘅媒體去理解呢、這、一個即係比較獨特嘅政權，咁都覺得佢哋係極端嘅武裝分子啊，甚至乎係準恐怖分子啊等等。咁但係你去試想一下，咁當年佢哋其實叫做神教士又好啦，或者叫學生軍都好啦，其實佢哋喺個資源上、人數上係唔佔優嘅喎，更加唔係一啲職業嘅軍人，同當時北方好多少數民族其實佢哋係即係長年係軍閥嚟嘅，咁其實佢哋就係透過某一種嘅信念啦，包括宗教上嘅信念啦，同埋佢哋頭先都提過係阿富汗一個多民族國家嚟嘅，咁但係入面都有一個比較大嘅比例個主流主體民族咧，約莫有一半都好啦，係就係呢個普什圖人。咁其實呢、這個阿富汗咧即係包括塔利班啦，同埋巴基斯坦嘅 北部，即係同呢個塔利班接壤嘅地方咧，其實一整片咧都係呢個跨國嘅種族叫做普什圖人。咁我諗呢個種族嘅背景咧，民族嘅背景咧，係有助於塔利班嚇，即係喺當地取得民眾嘅支持。同埋你可以想象下，假如塔利班啊同美軍苦戰咗20年之後咧嚇。咁佢唔係同當地嘅民眾係有一個政治上嘅聯繫或者情感上嘅聯繫嘅，純粹靠武力嚇，係咪可以咁快地可以復辟咧？同埋你調轉去諗，其實塔利班依家呢個所謂復辟嘅過程咧，其實主要唔係靠攻打嘅，主要就係入城靠談判咁樣。咁所以我哋可以做一個比較有根據嘅推論啦，因為而家外界掌握嘅信息唔多，比較有根據嘅推論咧就係其實佢哋唔係純粹靠武力嘅，佢哋得到嘅民意支持咧，雖然唔係一個西方式嘅普選，但佢哋得到嘅民意嘅支持咧，應該唔係太過低。 但係調轉講，即係譬如塔利班唔係靠武力啦，政府軍理論上之前根據報道咧，都可能美方喺咁多年嚟投入嘅資源啊、培植啊咁樣，都可能比較多一啲啦。咁點解佢哋唔可以用一個武力嚟阻擋即係塔利班咧？ 我諗係兩方面啦。第一個咧就你話美軍嚇即係投入嘅資源算唔算係好多咁樣？其實你美國依家打仗都好正嘅，或者培植呢啲你叫傀儡政權又好啦，或者你叫盟友又好啦，其實美國條數都越計越正嘅。咁其實你將美國嘅軍費同埋美國嘅一啲盟友嚇，除咗譬如話波蘭啊，或者係外蒙古啊，派人稍微多啲咧，其實譬如英國啊、意大利啊、德國啊等等咧，其實嗰個人力物力你攤落去二十年咧，其實都係相對有限。咁再加上美國喺當地，我諗有幾個障礙啦。第一個咧就中亞地區同中東地區又唔同，即係中東地區咧，其實你主要咧就係譬如掌握呢個阿拉伯文啊，或者部分嘅波斯文，或者係土耳其嘅特厥文咧，咁其實同埋長年有一啲地緣政治嘅專家去支援咧，就比較能夠掌握到當地嗰個政治生態，同埋你可以做一個情報網。但阿富汗就唔係嘅，即係美國去到阿富汗咧，其實好多時都係要依賴翻當地嘅一啲你叫做響道又好，或者你叫做翻譯都好啦。咁其實佢哋係咪真係將阿富汗嗰個政治個實情或者民情同美方有一個高度嘅結合咧？咁呢一點咧，小弟係有啲懷疑嘅。更加就係話，喺即係美國嘅院校入面，或者佢哋嘅情治體系入面，係咪真係咁掌握當地嗰個政治生態咧？有冇咁多嘅專家學者咧？咁其實中亞同中東咧，微妙地係有啲分別咯。咁所以咁嘅情況之下，美國好難對症下藥咧。呢個亦都係即係佢哋一個好明顯嘅局限嚟。 今次而家見到話塔利班即係攞翻即係阿富汗嗰個嘅即奪權咁樣啦，叫做對於即係附近地方個局勢影響啦，或者對美國嗰個壓力又點樣咧？ 嗱，咁我諗對於美國嚟講，肯定係好處多於壞處嘅，因為咧就眼前嚟講，當年佢要對付嘅呢個賓拉登嘅呢個基地組織，咁就基本上係瓦解啦。咁而喺中東咧，主要係敍利亞同埋伊拉克嚇北部、西部嘅呢個伊斯蘭國咧，咁其實亦都係因為土耳其、俄羅斯嘅參戰咧，其實就係壓縮咗嘅。咁所以喺短期嚟講咧，所以點解你見到即係美國兩任總統咧，其實都重新將佢嘅焦點擺咗喺西太平洋地區，即係面對中國啦，或者係喺東歐，即係對住俄羅斯啦。咁其實即係我諗呢個伊斯蘭極端勢力對美國嘅威脅始終相對細咗咯。 附近地區咧 咁，但係我諗附近地區呢個就好微妙啦。本身咧呢二十年咧，對於塔利班嚟講咧，即係佢哋失去政權呢二十年咧，周邊嘅地區都變化非常之大啦。因為你諗下2001年佢哋被攻打嘅時候咧，其實係冷戰嘅高峰期，即係當時美國係一個超級大國咁。但二十年之後咧，就俄羅斯嘅局勢尚算穩定啦。咁但係東邊嘅中國同埋南邊嘅印度咧，甚至無巴基斯坦咧，一定程度已經係崛起咗嘅。咁所以佢亦都要更加關注同周邊呢啲國家，尤其係中印嘅點樣互動咯。 好，唔該曬許晶同你傾到呢度。許晶就係香港自明研究所研究總監嚟嘅。